生命，Cosmo 宇宙， 没错， 对吧？包括那个 PHY 是表示身体，为什么它有物理学呢？ PHY 是物， 对，没错， 然后理学， 对，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 phone 呢，虽然说是手机吧，电话吧，实际上它的原意是声音， 对，声音的意思。 Processor 是处理，更有趣的是那经济学是把总和算出来，叫 economics。 是的，是的。 Scope 呢是观察和镜片的意思。Wave 是波。 对。 Chips 呢是片儿。 还有我们学过这个 blog， 一定记住，它是一个新词儿。 新词儿是一个 weblog 的一个合成词， 合体 叫 blog， 部落格，也就是博客，但是微微的博客，微写一下叫 microblogging。 对，其实还可以补充一下，就我们说的这个文化哈，这 cultural， 这个里面有个 cult， 其实它也是个词根， 就是 耕种的意思，种地，对， 种地， 对 ，cultivate， culture， 对 ，cultivate， 就是 cultivate， 对 ，cultivate， 耕种。 对， 但是现在呢，咱大家用的这个新浪微博呀，其实它已经就叫微博，它就叫微博。 对，老外就说微博， 都叫微博，它就跟那个什么 Twitter 啊，什么 Facebook 一样，它有自己的名字，就叫微博。 因为它的英文的这个品牌就是 WEIBO， 微博。 对吧？就是这个词，所以他就不用再去翻译了。 对， 但就说这种微博的形态叫做 microblogging， 因为很多同学其实还不知道什么叫部落格呢。 哦， 其实它就是 blogging 的意思，而这个 log 是写。 明白了， 这真有趣哈！ 对，在网上写， 不 是 木头吗？ 啊，对对对，那个也可以。 你想啊，这笔从哪儿来的？不是木头来的？ 笔是木头做的。 纸和不是木头来的吗？ 哎呀，你太能讲解了。 纸个笔不都是木头来的吗？ 我眼前都是三个字母 ，scar scar scar scar， 那叫 scar 啊 ，scar 啊， 你真 scar 机灵鬼啊，你 scar 毛鬼。 好， 是谁在唱歌？好了，行了， 下播去找四哥去。 今儿的课就到这里哈，四哥，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